我惊你， 我爱你， 我憎你， 我爱你， 避开你， 我爱你，随时落极化悲， 太高兴， 太泄气， 是我听了亦很生气， 反复得的确没道理。 这分钟 有了你， 下分钟 怕了你， 就算我 最爱你，其实与那个比， 那一个 最似你。 愿你相信我这心里， 真心得不勉强做戏，别让我离开。 成熟后便会讲， 谁人又令我讲， 博爱人尊重爱，爱我就像错过生。成地多 伤，人们为何叫花心？ 这亲吻听出疑分， 同时无孩的接吻，还请忍耐我，两个我随时又远又近，身份得一个从未够分，人纯情才易分身， 人无情才算花心， 理智得多么肉紧， 人面是慈悲众生， 还请体谅我，两个我无论再斗再争，思想虽分裂。 留在你手，全身都认真。